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 听众朋友，请听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大明演义》。 吴道的昏君元顺帝赐给坨坨三班朝典。这三班朝典是什么？这玩意儿可缺德。这皇上要瞅这大臣不顺眼，或者大臣犯了什么错误，哎，这还看情面，赏给你这么三样：一条绳子，一把匕首，一碗毒药，三者任意选择，一句话让你自杀。这是坨坨没想到的。老坨坨一听说三班朝典，哎呀，就坐到地下，嘴张着眼瞪着，半天没说出话来，把老头气呆了。这阵就听钦差官还说呢，旨意独霸望召显。在那封建礼教下，坨坨再怎么不乐意，不敢抗旨啊，重新跪倒在地，臣谢主隆恩。他刚磕完头，蛮子海牙赤发灵官白云托就站起来了：师父，您听见没听见？这他妈什么皇上？无道的昏君！你我咱们师徒为国家的事情东征西讨，您把心血都耗干了，没想到皇上龙颜无恩，这不定谁给出了损主意，说咱们师徒的坏话，竟赐下三班朝典。这样的皇上保他作甚？师父，把天使官一杀，咱们罚呀！这两个人说着过去，把天使官的衣服领子给抓住，就要下手，把这太监给吓得，太师，太师！要说老坨坨造反，那可太方便了。德高望重，一句话号令天下，随他反的人有的是。但是那时候讲着愚忠愚孝，那敢反吗？老坨坨心里暗想：算了，既然皇上传下旨意，我理应当好好服从啊，不能落一个叛变之名。想着这高声朗诵，你二人还不住手，我看你们哪一个敢动。俩徒弟吓得不敢动手了。不过坨坨提出个要求，说天使大人，咱这么办行不行？给我最后一个机会，你也在这住几天，我给朝廷再尽一把力，我临死以前我要想一计策，可灭徐达，以报朝廷，然后我再死。天使官听着挺有道理，就问坨坨：太师啊，您究竟有什么好办法呢？如果要再败了，我回去没法交旨。大人不然， 老父想过，我来个将计就计，诈死瞒明。就说我兵败滁州，受伤过重，流血过多而亡。然后呢，命海押云托以我的名义给徐达去封信。徐达呢，跟我有师徒之情，人要在这就说不了了，我已经不在了。我估计他必过营吊孝，他要不来便罢，要来了，我们四外设骑兵，一鼓作气将他等剿灭。这就是咱们尽忠报国的办法，您看怎么样呢？哎呀，老太师啊，我是一文官，不懂武事，既然老太师看着有把握，我不敢多言。本来这个事儿就这么定了，谁知道到了第二天，早饭没等用完呢，外头有人进来送信儿，报朝廷的钦差到。这个钦差是谁呀？左班丞相萨敦带着旨意亲自来的。这老萨敦跟妥妥两个人，别看同殿称臣，面和心不和呀。由于萨敦专权挡道，唯独妥妥不服他，两个人经常口角。萨敦对妥妥恨之入骨。这一次元顺帝之所以颁下这样的旨意，都是萨敦从中给出的坏主意。他怕妥妥不死，这一次亲自逃旨赶奔木门岭，逼着妥妥自杀。但是老妥妥一听萨敦亲自来了，就预感到不妙啊。你再恨他，他是奉旨的钦差，代表皇上来的，没有办法率队迎接，把老萨敦接进御帐。和萨敦撇着嘴，拔着胸脯，这个傲慢就别提了。等参拜完旨意，萨敦宣读圣旨，那意思是逼迫太师马上采取三班朝典，三者任选其一。老陀陀一看自个儿的计策全都落空了，完了，往北的燕京磕了三个头，谢主隆恩。最后老陀陀一横心呐，把毒药拿过来，二目之中热泪滚滚，心中暗自思想，怪不得人们都说伴君如伴虎，有道是龙颜无恩呐，没想到我陀陀落得这般下场，想也没用了。他把脖子一扬，噔噔噔噔噔噔噔，把毒药灌进去了。这是八步断肠散烈性的毒药，刚喝到肚子里，就像着了火一样。老陀陀哎呀一声蹦起了有多高，就地翻滚，时间不大，七窍流血，是绝气而亡。八个蛮子海牙赤法灵官白云托疼的，师父抱住尸体放声痛哭。最后两个人要求说，能不能用棺椁成殓，护送我老师的灵柩回归原迹金马城。萨敦一看心愿已足，哎，又怕把他们逼反了，这才点头答应。萨敦呢，心满意足，回京交旨不提， 满斯海牙、白云托哭着把老师的尸体成殓，拔营乞债赶奔金马城。到了后来有一段书，坨坨的儿子四宝大将托金龙率领三川六国九沟十八寨的人马二次进犯中原，找徐达给爹爹报仇，这是后话，咱先不说了。但是这个消息就像长了翅膀一样飞到滁州，以朱元璋为首是隆重祝贺呀。没想到出军以来打了这么大个胜仗，逼死坨坨让他五十万军队全军覆没，这还了得？不管襄阳还是滁州，锣鼓喧天，鞭炮齐鸣，老百姓跳着脚的那么乐。徐达呢，高兴是高兴，心里头也不是滋味，他感觉到坨坨这个人还是不错的。跟朱元璋请示之后，在庆贺之余换好了校服，遥望北方遥祭，给师父磕头，以尽师生之情。这件事过去了，就想到银甲太岁张九成的事儿。张九成至今还没投降呢，这回他的家眷都来了。徐达先用动张九成的母亲，知道这老太太不错。哎，这老太太通情达理呀、啊。经过西吴贤王和元帅再三解劝，老夫人点头同意，一家人都乐意，最后把张九成带上来。张九成一听师父也死了，全家也到了滁州了，后悔来不及了。你已经做熟了，你还有什么可说的？最后张九成也倒戈归顺，这又是个喜事儿，义军又祝贺了三天。咱这么说吧，朱元璋打起义以来到现在声势是最大的。转过年代春暖花开，这一天朱元璋率领文武正商议下一步的步骤，外面有人来报说颍州王刘福通派使者求见。朱元璋一想，刘福通派人干什么呢？请。时间不大，这个使者进来了。这人四十多岁，面如姜黄，一对小眼睛，但是挺精神。来到里面跪倒给西吴王磕头，王驾在上，外臣赵国忠给王家叩头，哦，免礼免礼。朱元璋让赵国忠坐下，问他的来意。哎，王家千岁，外臣奉我家颍州王所差，给您送了一封书信。哦，信在何处？在我身上。赵国忠把书信拿出来，交于朱元璋。西吴贤王斩书观瞧，一看乐了。那上面说的非常客气，大意是说西吴贤王挑起义旗震动海内，现在援兵丧胆，屡获大捷，说我们都是义军，替西吴贤王高兴。不有那么句话吗？一个手指头的力量赶不上拳头的力量，众志成城那才行呢。我们打算奉西吴贤王为主，咱们研究北赶大元的事情，请您呢在五月初五来到乱石山，我们摆个十王兴隆会， 会议的目的就是商讨如何对付大元，请您届时参加。上坠千，下坠的万，下面有九个王子共同签署的名字，都有谁呢？颍州王刘辅通，南汉王陈友谅，九江王陈友弼，台阳王方国珍，西凉王马增善，大梁王马增玉，徽州王左军弼，山西太原王薛凤狗，洪县王傅有德。朱元璋看完高兴啊，说既然大伙有这么样的诚意，我们联合起来力量才大呢。马上把书信翻过来，提起玉笔刷刷点点就给批完了，盖好了章子，命人赏给使者200两纹银，让他回去回话，说5月初5我是必定到达。来者赵国忠走了，这军事大帅才问西吴王朱公怎么回事。朱元璋就把刚才书信上的意思说了一遍。狗皮道张三丰闻听，无良佛，主公您错了，这么大的事情哪能咱不事先商议商议呢？据贫道观看，那刘辅通外忠厚，内奸诈，酒无好酒，会无好会，主公要去是凶多吉少啊。您忘了想当初在张家庄发生的事情吗？徐将军徐芳打死他哥哥刘辅生，至今他还怀恨在心。如果要提起这个事儿来，您怎么办呢？我看还是不去为妙。有的人认为不可能，大家议论纷纷呢。朱元璋听听哪方面说的都有理，最后一想，既然自己已经批了，哪能说说话不算数呢？各位，孤意已决，不能更改，我们大家多加谨慎就得了。你说这么大的事情，我要不去，显着互相猜忌，对打大元不利呀。军事我们准备好了，难道还怕他有什么歹意不成吗？张三丰一听朱元璋主意已决，也不好再拦着了。但是研究下一步要去咱怎么办，怎么做准备。首先提到日程上来，就是跟随朱元璋赴会的这些人，你能说全城的人都带着吗？不可能。跟随着谁去保险？说一句白话，就这保镖的得硬。哎，正在这么个时候，外面有人进来报告，老侠客同辈猿猴吴真求见。吴真呢，已经回来多日，把飞刀将焦廷、绿袍国公项文忠这两家的家属全都接来了。朱元璋给了他10天假，让老头好好休息休息。可能是刚才这件事吴真听见了，因此才要求见。朱元璋把吴真请上来，就把刚才事说了一遍。老侠可闻听此言，残眉倒竖。主公，我看军事说的在理，我们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啊。人心叵测，变化无常，还是多加注意才是。既然主公提到夜已决心去了，臣不才愿意随王保驾，我跟着。哎呦，大伙一听全乐了，有老侠客随着保驾，那是万无一失，这算定下一个人来。另外人们又想到， 广义的乌镇孤掌难鸣，海水去合适呢？最好选一个拉马的马童，这个马童是化妆的，最好是最有能耐，大将无马如无双喜呀、啊，那还行吗？正在这时候，傻小子江中上来了，我去，我扮作马童陪王伴驾。众人一看，对，江中去太合适了，因为江中是一头虎啊，这家要跟着这对链子锤，谁惹得起？大家可乐意了，徐达这心咯噔一声，暗自埋怨江中，孩子，你傻透了你，这是好差事吗？要到那平安无事，当然就没什么可说的了。一旦万里有一，就凭你一个人傻乎乎的，你能担得起这个责任吗？徐达有心阻拦，又一想不行，别人该说了，哦，你外甥子你向着，啊，你这徐达办事不公平，就不好说话了。徐达把江中叫到自己的面前，中二，你要去可以，不过你要千万注意啊，你生性鲁莽，吃饭不知道饥饱，睡觉不晓得颠倒，保护马匹这是个精细的事儿，责任特别重啊，你到那不准贪酒误事，事事都要听主公和老瞎乌真的，是这样我叫你去，不是这样我另换旁人。哎呀，舅舅，我也老大不小的了，还用你给我操心吗？到那儿都听主公和老侠的，您就放心就得了。江中打了保票，徐达就没有什么可说的了，这件事就做了决定。另外又挑选50名彪形大汉，这些人都万里八千，千里抽百，百里抽十，十里八一，都是精明强干的棒小伙子，让他们内披细甲，暗藏立阵，跟随在朱元璋左右，以防不测。徐达还有自己的安排，等着朱元璋走了以后，自己打算趁机取乱石山，扩大地盘。如果刘辅通跟我们真心真意，那讲不了，如果别藏着歹意，那么趁势就拿下乱石山。安排以后，光阴似箭，日月如梭，眼看就到了五月初五了，朱元璋也做好临行的一切准备，为了防备万一，他也内披细甲，藏着利刃，带着各彩的礼物，江中扮作一个马童，老侠和乌珍伴随一个随从的老家人。哎呀，这个好看呢、啊！头上戴着一把抓的随风斗，身穿着又肥又大土黄布的袍子。江中呢，把链子垂围到腰里头，也带好了随身应用之物。君臣大家离开滁州，徐达护送了10里之外，君臣这才告辞啊。单说朱元璋，这条性命是危险。 听众朋友，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大明演义》今天就播送到这里。责任编辑徐北威，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北京文艺广播下面的精彩节目。